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98.2 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照片上的人叫黄旭华，当年他刚刚30出头，为了一项绝密任务，开始了几十年隐姓埋名的生活，直到近几年，人们才渐渐熟悉了他的名字。 1954年1月，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试航，1958年，苏联的 N 级核潜艇开始服役，而英国与法国也正在积极实施核潜艇的研制计划。1958年6月，聂荣臻亲自起草的一份绝密报告，并提交中央，题为《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短短2天里，这份报告就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手中转了一圈，并带着他们的批示重新回到了聂荣臻的办公桌上。核潜艇研制计划很快启动，而黄旭华他们也从此与这个国之重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中国首座原子试验反应堆已经投入运行，第一艘仿制前苏联的常规潜艇也已建成，核潜艇的研制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在核潜艇中，既有以鱼雷、反潜导弹、反舰导弹为主要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也有以弹道导弹为主要武器的导弹核潜艇。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哪一种都是梦寐以求的尖端武器。 从近半年来历史看来，这个列潜艇的中国大部分从海上来，我们是呀，有海无防，海上的权益我们损失了好多，要保护我们海上权益，要保护我们的那么长的海岸线，还有那么多岛屿，我们需要有的。第二，要遏制美国或者任何国家的核讹诈，遏制他们的核威胁，如果没有导弹核潜艇，那是不行的。 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曾多次面临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威胁，为此不得不紧锣密鼓地发展自己的核事业。然而，即便后来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政府也向世界发出了严正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是如果人家向你进行核攻击的话，我要坚决的可以报复。第一，人家向你进攻的时候，你要保存自己，不然给人家毁灭了。这个陆上的陆基的导弹就是难度大得多了。第二，你要有力量给他反击，那么就靠核潜艇了。所以现在世界上美国像俄罗斯谈那个核裁军的时候，什么都谈，导弹多少没给，可以减少多少呢？核潜艇一个字都大家都不敢谈。 当时黄旭华奉命从事着前苏联军用舰艇的转让制造工作，被选为最早参与我国核潜艇研制的29个人之一。由于核潜艇在任何国家都是最高机密，组织上找每个人都谈了话，提出了3点要求。 一点，是这个任务是个政治任务，是个国家重点任务，你必须 努力搞好这工作，不要辜负党同人民对你的信任，这个是没问题。第二点，这亲密性很强，进来你再干一辈子，不允许你再出去。就算你犯了错误，不能干这工作，你也不能出去，准备在这个打扫卫生干一辈子。第三，要隐姓埋名，当一辈子无名英雄，我满口答应。 刚刚接触核潜艇研制的时候，摆在黄旭华他们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对于这种威名赫赫的尖端武器，他们所了解的只有核潜艇三个字的字面意思，连它是什么形状、该如何布局都茫然无知。1965年，在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一度停滞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再度上马。可是所谓核潜艇，就是简单的把核跟潜艇放在一起吗？ 我国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的指导思想是集中全力解决核动力应用于潜艇的技术问题。当时核动力装置的研制由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世禄率领大家来摸索，而黄旭华主要负责的是潜艇的总体设计，两方面相互协调，同步进行。 我们好多年在研究的开始的就是核动力研究，这是把这个常规动力潜艇把它破开，中间放个反应堆就行，是这么想的。事实上完全是两样，就等于说搞一个平房，现在就是搞个平房的，那搞一个摩天楼，那是把在平房基础上就搞一个摩天楼，完全是两回事情。从地基从各方面整个结构是两回事情。 为了了解核潜艇，黄旭华他们决定发动所有相关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带着三面镜子搜罗国外新闻报道和技术资料中一切蛛丝马迹，逐渐拼凑出核潜艇的概貌。 放大镜去找，找到一点，用显微镜把它扩大，扩大完后晓得它的内容，还不晓得是真的假的，要用自己的知识用照妖镜加以鉴别，对的吸收下来，虚假的把它拍下。我说完了，集中起来，集中成一条美国的核潜艇小船，大概就是这么样子。 经过多方寻觅和摸索，核潜艇的身影在黄旭华他们眼中渐渐清晰起来，并变成了图纸上绘制的雏形。可研究人员的心里却并没有底，不知道真正的核潜艇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正在忐忑之时，有人从国外辗转带回来一大一小两个儿童玩具，让黄旭华他们眼前一亮，他们正是美国公开发售的核潜艇玩具模型。 它是铁皮的，铁皮可打开的，这个盖子打开里面设备都有，它没注明哪是设备哪是设备，但是可以看得出反应堆啊，什么是鱼雷发射管什么，可以看得出，给我们画的图纸，调查资料画的图纸基本上是一致，我们就有信心核潜艇，美国核潜艇里面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以后到美国他还晓得这个事情，马上就查封了，再也买不到了。然后我们跟这份中国成交，我们定了七个关键技术，我们叫做七朵金花。这七朵金花是动员了全国那不晓得多少，一共是2000多个研究所、工厂跟院校，才把这个搞出来。我们叫大力协同。 在解决核潜艇设计的相关问题时，黄旭华他们自称骑驴找马，因陋就简地用了很多土办法。为了控制潜艇的重量，黄旭华想了个极其麻烦的招数，而取得的最后成果则令人惊叹。 船要先上，这个船台又隔离起来封起来，这门口我们放了一半层，放进哪些来的东西专门有人登记好， 什么东西多少重量，什么东西好，准备装到什么地方，准备详详细细的资料。装啊，装拿出去，边疆余量，凡是拿出去任何一点东西，也要登记好，在原来地方扣除掉。几年来，一天都没有放过。这么搞就把整个的艇的重量，实实在在的重量控制住了。你看，我们做到最后真的做到我们的艇下水做定重试潜的时候，我们的重量给我计算的重量相差没几吨。 看得出来，黄旭华在科研方面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他的这些个土办法说到底都是按科学规律办事。但是从无到有搞核潜艇，没有点冒险精神是不行的。在整个核潜艇研制的过程中，需要黄旭华他们担着风险自己拍板拿主意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 在发射导弹时，核潜艇必须保证自身的稳定性，否则不是打不准就是翻了船。调研资料的时候，黄旭华他们注意到了一条报道，据说美国的导弹核潜艇在专门的舱室里安装了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利用它的高速旋转来加强艇体稳定性。这个大陀螺可把黄旭华给难住了。 我们中国当时要造一个65吨大陀螺不太可能，生产能力没有这样子。然后65吨大陀螺要装到艇上，再加上它的辅助设备，都要给它一个相当大的舱室。我排水量控制得很困难情况下，还要加上这一个，排水量一加大，速度一降低下来，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办？ 黄旭华发动大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土办法做了些相关试验。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不用这个大陀螺，只要在稳定仪的设计上下功夫，就能保证潜艇不翻个。但这个结论却引来了质疑。 相当一部分人就说了，美国技术发达那么国家他都用了，我们中国没有经验，技术那么落后，你不用，你将来出大问题，打不中或者打翻了，你怎么帮谁负责？这事情是压力很大的。 黄旭华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分析和试验是有科学依据的，不能一味迷信国外资料。在请示了聂荣臻之后，他们决定不装这个大陀螺。 最后打弹的时候，证明我们这艇非常稳。后来美国也没有装啊，不晓得到这，他最后也当向我们来搞来搞去。最后他没有上，不然我们如果再装再搞下去，我们真是上当了。这是 在核潜艇的艇型问题上，从常规线型设计到水滴型设计，美国很谨慎地分了三步走。那么中国是不是也该按部就班呢？黄旭华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带领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分析和模拟试验，认定了水滴线型是最佳设计方案，决定一步到位。这大大缩短了核潜艇研制的时间。1970年12月26日，承载着黄旭华他们的梦想，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我们1965年上马，1968年就开工了，3年时间。70年下水，71年就试航完毕了。试航完毕，最后一个航次当中发觉到我们一个设备出故障，然后花了好长时间，到最后搞出来，所以交船到74年才正式交船。这个速度在世界上 没有那么快的。 这张照片上的字迹是黄旭华亲手写下的，1988年4月29日是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他的成败对黄旭华来说生死攸关。 1963年4月，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在一次深潜试验中出了事故，原本预计的极限深度是300米，结果下潜不到200米，这艘王牌核潜艇就葬身海底，100多名艇员全部遇难。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核潜艇沉没事故。1988年初，中国核潜艇也迎来了挑战300米深潜的时刻。可以想象，此时的黄旭华身上承担着怎样的压力。 在长尾鲨号失事后，经过2个月的打捞和调查，美国海军公开了事故的相关调查结果，认为机舱内突然大量进水是长尾鲨号沉没的最有可能的原因，但故障具体出在核潜艇的哪个部位却始终不得而知。而在黄旭华看来，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核潜艇在突然之间瓦解沉没，变成常年在海底深处的冰冷残骸。 一个扑克牌大小这个面积的钢板，它承受的水的压力要1吨多，我100多米长的那个你看承受多少的压力。任何一个钢板不合格，任何一条焊缝质量有问题，任何一个设备接受水的压力强度不足，不过任何一个阀门封闭不住，都有可能天毁人亡的。 在科研工作中，黄旭华是个极度严谨的人，面对着300米深潜的挑战，他进行了10分周密的前期准备，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差错。 深潜之前我们做3个月的质量复查，每一张钢板的出厂合格证重新给他找到，一张不能缺。每一条焊缝焊完后的质量检查，随前置的都要给我找到。所有的设备我们重新把它压力按照深潜的压力给它水压，看看它保证不保证。 就算是这样，黄旭华还是不肯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即便有99%以上的把握，他也觉得心里没底。 有2点放心过，1点，工作虽然是做到那么佳了，到家了自己完全有把握，是不是有哪一点舒服我现在还没看到，这点舒服就像一条小虫一样把一条船毁掉一样，有没有这可能。第二点，我更可怕的就是，是不是还有哪一些我认识不到的潜在危险，这是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之外的，这些问题还留在那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不知不觉已亮了一半， 说的晚安也变成了早安，红的耳朵黑的眼圈换你的笑脸，慢慢开始适应突然的想念，自然而然就习惯有你在身边，写着爱情备忘我一步步往前，想解爱你的事我慢慢实现，第一件事记住爱你一辈子的事，第二件事不管如何对你诚实，第三件事学着了解你多变的心思，你的一切比时间我就能够感觉，即使让你开心一辈子的事，第五件事生气难过绝不掩饰，第六件事每天分享心里那个世界，辛苦或累彼此安慰，两个人写故事， 叫我，我叫你所向无敌。你爱我学长美女，我爱你学长。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而更让黄旭华感到担忧的是，很多测试人员当时的心理状态。由于有了长尾鲨号的先例，人们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虽然鼓起了勇气，下定了决心，却难免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有个别的尝试人员就给家里写了信了，就说要执行任务，万一回不来，有哪些问题我还没有料理完的，请家里给我继续把它料理完，事实上就是遗书。那么更多同志在宿舍里面就唱这个徐朗的风采的歌，我倒下去起不来了，我眼睛闭下去打不开了，是很悲壮的一个。 这样的情形让黄旭华十分担心，他知道这要是测试人员背着思想包袱下潜，操作过程中难免就会分心，一旦注意力不集中导致误操作，就真的会像长尾鲨号那样酿成停毁人亡的悲剧。 针对这种情绪，黄旭华在动员大会上不仅详细介绍了试验前的准备情况，还建议大家换一首歌来唱。 我给他们同志们讲，我在做一个战士啊，随随可可准备为国家必要做出牺牲，那是崇高的品德，但是今天我们下去绝不是叫你去光荣，不是叫你们唱这个血染的风采这个歌走进庭上这座事业，而是要唱一个雄赳赳气昂昂抛过洋洋这样这么一个很雄壮的歌到那边去，就是 即便听了黄旭华的动员，很多人还是将信将疑，全场鸦雀无声。而此时黄旭华却早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给我们几个技术骨干讲好了，我们要下去，然后跟同志们讲，说我要跟你们一道下去，这一下子情绪就底下情绪就变了，是说65、62岁的总设计师敢跟我们一道下去，大概他不是吹牛的，是吧？一定心中有把握的。我想下去跟你们同舟共济，万一在生前过程当中有哪些不正常的现象发生，及时的加以处置，及时的采取措施，不然这问题会扩大。 黄旭华感冒这样的风险，并不是将生死和家人都置之度外，也不是逞一时的匹夫之勇，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一种负责任的担当。 我不是不怕死，我是要活的，但是我不做无谓的牺牲，没有做那么多工作，我是不敢想象庭上100多人这个生命的交到我手上，我不能猛然的从事，一定要确保他们的正面讲，要带危险，不要给他们一道下去，要控制好，不让停毁人亡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如果我在庭外没下去挺出了事情的，我说黄旭华也活不了，我怎么对得起他们？ 1988年4月29日， 是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300米深潜试验的日子，生死成败在此一举。随着这艘庞然大物渐渐潜入水中，黄旭华和艇上所有人一起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镇定而警觉地关注着每一个数据的变化。 快到极限深度时，我给同志们讲，这个时候您不要给我读数据的，听上什么都晓得的数据是吧？您告诉我 ABC 代号。 A 是表示说还正常的，没有达到临界线。 V 达到临界线了，但是还可以下潜。 C 就告诉我超过临界线了，不能这样子，避免说听上或者其他的操作人员一听到数据的时候啊，一紧张了，误操了。到那时候，男的下说：“哎，那个就叫 V， 没有已经讲 C 的。”艇长他们就问我：“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我说：“不要管了，这是我的事情，继续下潜，啊，继续下潜。”是这样子，到底下的到极限深度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封山。 经过2个多小时的时间，300米深潜试验顺利完成，核潜艇完好无损地浮出了水面。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黄旭华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是一成功之后，在艇上也出快报，他说你写几个字吧。我说我不是诗人，我要写来这个打油诗，花甲螭翁自叹龙宫，惊涛骇浪落在其中。 核潜艇在水下最多可以持续航行多久，这是每位核潜艇设计师都会关心的问题。它不仅仅考验着潜艇的自身性能和自给自足的能力，更挑战着艇员的体魄和意志。1985年11月，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最大自给力考核试验。这次水下长征让黄旭华的手心里捏了一把汗。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制核潜艇的国家，美国很早就开始了核潜艇水下续航能力的测试，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美国原来它的实际指标是120天，后来看不行，改在90天，然后他们总在做一个考验吧，准备好之后去考验，到78天不行了回来，因为人的生活条件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然后回来做了好多研究，做了好多准备工作，最后在另外一条艇叫海神号和这里出去走了，一共走了83天零10小时，我们叫做84天，不行了回来的时候还有几个官兵是台上来的。 中国自主研发的核潜艇比美国整整晚了16年才问世，技术和工艺水平也有一定差距，那么连美国人都达不到的设计指标，我们能完成吗？ 我们到底多少大师心中无数的，因为我们设备技术都没有美国先进，我们一些设备在文化革命搞时还是比较粗糙，但是这个质量很难控制，我们的人员的素质应该讲比不上美国那个高大个子那身体那么好，那到底我们能够多少天？ 在波涛暗涌的大洋深处，我们的核潜艇会不会出故障，会不会遇到险情，又究竟能坚持多久呢？黄旭华的心里翻腾着许多个问号。 元旦是吧，你没这报一篇报道的，那是中国核潜艇远航创造纪录，超过了84天，我们84天我们还继续走了一段时间，按照我们设计的指标，我们圆满的完成这一组。 从1985年11月25日到1986年2月16日， 中国核潜艇在规定海域进行了长达90天的水下航行。这次核潜艇远航创造了我国核潜艇水下航行时间最长、航程最远、平均速度最高的记录，总航程23625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而直到它成功返航的时候，黄旭华的心仍然悬在半空。 我们就担心这艇那么长的时间在那个已经是不是分头撞线了，靠码头是不是很有把握，不要搞得人迷迷糊糊，一旦靠码头撞坏了那多可惜。是靠近码头的时候，我们在码头是不是给他联系，我们准备派一批新的艇员上去帮你们靠码头啊。然后他答复，谢谢你们，我们完全有能力靠好码头。 长征归来，核潜艇顺利靠岸，黄旭华他们等在码头，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 码头上准备好多担架，美国是抬上来的，有一些我们的人比较素质比较差，可能有那个，那没有想到靠码头一个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上来，哎呀，我们太高兴了。我当时在码头我也疯了，我就上前叫我，哎，我拿到金牌。拿到金牌确实是这个记录，到现在美国没有破我们的记录，美国现在还是讲它是83天零4小时。这个就是考验，是考验我们艇的建造质量是可行，我们艇的所有的设备是可靠的。 核潜艇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型核潜艇，后者主要依靠发射中远程导弹来打击目标。一旦配备洲际导弹和战略核弹头，就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因此，在完成攻击型核潜艇研制的同时，黄旭华他们也加紧了导弹核潜艇的设计和制造。 1969年3月发生在珍宝岛的冲突，曾给中国带来一次迫在眉睫的核威胁。据说前苏联方面扬言要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核基地和政治中心先发制人进行突然袭击，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同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惊人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面对这样的风声，我国做出了一系列应对的准备，深挖洞，广积粮。而令中国领导人最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中国还没能研制出对抗核威胁的导弹核潜艇。 我记得我当时就听到给我们传达说陈毅有一句话啊，说如果是你们把工作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我这外交部长说话要感觉硬了，如果没有导弹核潜艇，随时可以搞核讹诈，你毫无办法。 在核战争阴云不时笼罩的情况下，黄旭华他们采取了设计与建造交叉进行的办法，争分夺秒地研制导弹核潜艇。 60年开始方案认证，70年就开工，因为导弹速度跟不上去，所以拖在81年下水，83年交给海军。这个速度在导弹核潜艇也是这样的。 1982年10月，新华社授权公告，中国将于10月7日至10月26日进行运载火箭发射试验，这是中国核潜艇第一次试射潜地导弹。 在人们的热切期盼中，弹头准确地落入了目标区域。法新社在报道中说，中国潜艇发射火箭，中国海军已经不再是一支只能在近海巡逻的海岸警备队了。然而，想要真正在实战意义上后发制人，还要把核潜艇与洲际导弹结合起来。 1988年9月，在核潜艇300米深潜试验成功后，黄旭华他们奔赴北海，筹备导弹核潜艇的水下运载火箭发射实验。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很多国家的飞机和军舰都围拢在相关海域，试图一探究竟。 为了监测这次试射，很多国家动用了军事卫星、舰艇和侦察机，但当时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次准备发射洲际导弹的并不是陆地上的发射井，而是水下的核潜艇。 这个导弹落点的话，在公海落点，谁抢到就是谁的。导弹是也要那个作物业要控制好，解算是解严吧，要好多船在周围，登上飞机怕人家来干扰，不让他晓得我什么时候发射，他天天在那么飞，是吧？我们那个到时候他比较麻痹的时候，那天晚上说突然就出去，天一亮就打出去，他晓得时候赶快要来的时候，他已经迟了。 试射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海军游艇无弹的历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从核潜艇上发射洲际导弹的国家。 北京的时候是马上打电话过来向我们祝贺，说你们打得比陆地上打得还要准，我们有墙上挂的盔旗，就飞导弹飞机那个盔旗，在导弹发射这一路上，这观察的那个各个观察站也汇报他们抓到的导弹正在位置在什么位置，打出去这导弹飞行的轨迹给我们这个实际的轨迹基本上一样下来，这个非常不容易。 而随着导弹核潜艇的问世，笼罩了新中国许多年的核威慑阴云悄无声息地消散。 撒切夫人当时在位的时候到了苏联去给戈巴乔夫讲了一段话，他说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导弹核潜艇，估计世界核战争打不起来，谁也不敢先来，谁先动手那人家报复你，也把你整个国家毁灭掉。 有人把黄旭华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对这个称号他坚决拒绝，他认为他和核动力专家彭世禄、导弹专家黄纬禄是核潜艇研制过程中的三驾马车，而不计其数的科研人员也为这项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之父的话，彭世禄也是，他的没反应对历史没有，彭世禄黄维禄导弹他们做的贡献不比我少，他们都是可以称为是核潜艇之父，我不过是站在我这岗位上做我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其他功劳属于大家的，是多少人是呕心沥血的，这个是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黄旭华88岁了，至今还坚持每天上班，依然关注着中国核潜艇的发展。对他来说，历尽艰辛的研制、惊心动魄的深潜、雷霆万钧的导弹试验，都已经成为记忆，归于平静。他很高兴能够用更多的时间陪着老伴儿，一同享受核潜艇守护着的没有核战争、没有核威胁的